大家好，我是来自4051的小虾米，今天给大家录一个梦中新娘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加评论，谢谢。点赞、转发、加评论，然后也记得关注一下虾米，我们的 ID 是4051，每天下午3点钟直播，谢谢，拜拜，感谢所有支持虾米作品的兄弟们，谢谢大家。